丝和来丝，都是花样男子。劳斯原是个校队的优秀种子，来丝只喜爱读书，偏偏他俩早见晚见，每日着住同样纯白衬衣。罗曼斯开场于双轮的桌椅，不过二人不敢放肆，能成为密友大概总带着爱，但做对好兄弟又如此相爱，旁人会说不该，茫然是搭膊，只有一面退开，暗里很享受，却怕讲出来，两眼即使移开转开，心里面也知这是却跟他勾过手指，来丝偏偏那样痴。终于一次，他破过去四目对望，然后除下衬衣。迷惑中的露丝，此时先自知，一向没当这好手中女子。为密友大概总带着爱，但做对好兄弟又如此相爱，旁人会说不该，纯情何时会让这悲剧揭开？他真的很意外，想起相识以来，一起温书逛街听歌看海。情侣